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05分，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柯涵。 哎，我们嘉宾柯涵，也是经常会在我们周五的女神衣橱的环节当中来的，所以今天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和角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也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如果您要想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锁定我们的视频。 是的， 互动也是可以的。我们上周五教了这个腰带的各种技法， 我学会了耶！我一周都在记平节，记了一个星期了。 对，今天见到我的面以后，非常高兴的炫耀给我看，说你看，我记了你教给我的平节。我特别不想当众就是否认你是我的学生。今天我们依然要带给大家纯干货，教大家在冬天的过程当中，你的大衣可能不会经常换，所以我们上周告诉你说，通过腰带这样一个小细节，来让你感觉每天都穿了一件新的外套。那今天呢，我们连腰带不会系，只会平结也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用更加简单的小细节来增添你的冬天的妆容。 哎， 用到的是围巾。又保暖、wow、又实用又可以点睛的一款单品、到底怎么来技法呢？我们稍后会在视频当中手把手的来教给大家。 好的，我会认真学习的。 好的， 争取今天学会两种。 好，我看好你。可还有信心学会几种？ 我还是一种吧。 你很没有信心。 对， 好吧，那希望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网友可以多学几种了。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时尚方面都有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先问一下现场的两位女神、一个问题，小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妈妈的化妆品？ 有哎， 柯涵呢？ 我也有，就小的时候老用妈妈的粉底擦，但是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卸妆。 对，很好奇， 对，很好奇。 这小时候最好奇的是口红，哎，觉得很有意思，一堆颜色。 我小时候跟我妹妹一起，我妹妹跟我差两岁，我一回翻到了我小姨的一盒眼影。那个时候就是进口的化妆品品牌很少，就刚刚进入到国内的是一些韩国的品牌。我清晰的记得那个品牌叫蝶妆，你们听过这个彩妆品牌 没有？ 没有。 所以你们把那盒眼影怎么了？ 那个是那时候的经典配色，就是蓝色的眼影配黑色的眉粉，有记忆吗？啊，柯涵跟我不是一代， 两个小姑娘涂上蓝色的眼影。 我是知道，我那会儿还知道 说，还有粉色、绿色也都有。哎， 它那个是单色的，就是蓝色和黑色两块色饼。然后呢，我就把黑色涂在了眉毛上，瞬间变成了叫 蜡笔小新。 蜡笔小新。然后我妹妹呢，她比我再小两岁，她也不太懂得化妆的真谛，于是她把青色的抹到了全脸。 哇！ 当姥姥推门进来的时候，先是吓了一跳，然后紧接着去到我妹妹面前说：“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哪里磕着了？怎么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的？” 还是你会涂，哎，一下涂的就很精准， 可是也很丑啊， 说明你从小的人设就是现在这样啦。 就是对化妆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对， 有常识。 女孩子嘛，从小就希望自己美美的呀。 很多女孩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偷用妈妈的化妆品，但是当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长大了，可以名正言顺的光明正大的去买属于自己的专属化妆品的时候，这时候我告诉你，有一个品牌出了专门的儿童彩妆化妆品。 What? 很气， 为什么我们没有生在那个年代？ 对不对？很想回到过去。 对,、 啊、对不 对, 对, 对、 哎、那它里面是会专门用一些比较就是对儿童皮肤有保护的那种成分吗？ 成分这个东西也是我所好奇和要探寻的。这个东西目前这个厂家还没有公布。那我们从成人当妈的角度，你看第一个就会考虑到说，哎呀，对我的孩子娇嫩的皮肤会不会有损害啊？ 对， 这是我们还需要有待考量的。但是至少从外观和颜值方面，真的可以收了老夫整颗的少女心。 快放出来看一下， 来给你们看一下。 好啊好啊， 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怎么样。 哇，简直满足了一切对于儿童化妆品的幻想， 对不对？所有对于少女的感觉这里都有， 女孩子一定超喜欢的， 感觉像是给芭比娃娃用的，有没有？ 是， 是不是？这个粉盘它做成了爱心的形状，然后还有像调色盘一样的胭脂和眼影， 包括那些唇彩，整个就是一个调色盘， 太可爱了， 还有小镜子。 而且我觉得它这种设计应该是会让小孩子很容易就洗掉的那种 啊，对，就是不是那种上妆很持久啊， 对对对， 含铅量很重的那种，但是颜色确实是足够丰富的。可是你看这么多调色盘里面的赤橙黄绿青蓝， 画出来应该很可怕吧 整个彩虹一样画在脸上的话可能也会吓大人一跳。包括配套的也有一些羽毛型的梳子啊，小项链啊，口红啊，镜子啊，小包包 啊， 其实是不是有点更像那种半玩具式的定位？对 对，你看这些梳子的形状，包括小粉扑。你知道小的时候我跟我妹妹玩过家家，玩美容院的游戏的时候，我们没有粉扑，我们就拿那个就是擦黑板的粉笔擦，然后当粉扑在脸上擦。 擦黑板的粉笔， 就是粉，就是那种粉擦黑板的擦子嘛。然后当我大姨看到我们俩这么惨淡的时候，说。拿去吧，拿一块我新的粉扑给你们玩吧。 我很想提问，哎，你当时跟你妹妹，你们两个人的分工是怎么样的？ 我是美容师啊， 我妹妹是模特，对吧？ 因为这样她就用那个粉， 她太惨了。 我们继续看一些细节，这个儿童的化妆品，包括像这里面这个小马，哎，但其实这个小马我小时候有印象，就是以前买那种芭比套装的时候 会送。配套的 这种小马，而它这个毛发你喷上水它是会变色的 哦。 你们玩过这个吗？ 没有哎， 很神奇。当时那个药水装在那个水就是喷壶里面，我还很舍不得把它用完，因为心想说这点药水到时候用完 它该怎么办， 它就不能变色了。后来我妈妈告诉我说其实就是清水喷到它的毛发上，它就会有变色的效果，但是瞬间就会又转换到原来颜色。哦，很神奇。就小的时候芭比娃娃这种套装这根本就是大礼。 我现在看起来看到芭比娃娃套装我都不想走动了， 是不是 很喜欢， 还是依然要收到这样的礼物？ 对，我以后会给女儿买很多的套装。 那 买一个最大的 house， 那明年的生日礼物就送你芭比娃娃了。 好呀， 这是我们第一条了解到的，现在的小朋友很幸福，可以小小年纪就拥有自己专属的一套化妆品，然后去实现自己美美的少女梦。接下来呢，好，给成年女性一个福利吧，收了你们的少女心。有一个品牌出了美少女战士系列唇膏， 咦， 它的外观， 你看过美少女战士？ 我看过。 你不要故意往我们这个大年 我看过，看过， 真的吗？ 真的真的。就现在特别有很多那种地铁卡，他们的那个牌子都还会做成那样桃心的形状。 好，那既然你说你看过，那我就要考考你了。看到这些图片以后，你能不能准确 说 出 他们的 人物名字？ 哇， 当当当当。 这个就有点难为我了， 我也不记得名字了也，但是我能知道那个长头发的那个红衣服女孩，她是代表什么火星，然后那个蓝头发的女孩代表水星的。 对，没错，中间那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水 冰 月， 代表月亮的。 是的， 她那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代表月亮 消灭。 所以它这三个系列确实就像小雨所说的，它会根据它的这个外形，唇膏的盒子是根据他们那个发射器来做的，然后打开以后呢，里面的每一款都会有自己相对应的味道和浅浅的那种润肤的颜色。啊，整个就是很想拥有，对不对？ 很想拥有。因为我知道之前美少女战士有，也是可能是这个品牌合作一起出过一款蜜粉，就非常的萌。对，当时我还有买， 感觉就是集齐全套的话就可以召唤美少女战士。你那蜜粉好用吗？ 很难用，非常的不服帖，一涂上就会浮粉。 就浮粉， 对， 是吗？但我觉得作为唇膏，润唇膏的话再难用也难用不到哪儿去， 应该没有什么好不好用之分。 对， 所以这个还确实挺想拥有的。 是，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给成年女性的第二条福利。接下来继续来看一看在冬天有哪些小技巧可以赶走非常恼人的静电，是对于我们的发型来说的。我们在上上周节目里面也专门针对冬天容易起静电的头发来告诉大家一些， 它针对了我一整期我的头发。 然后大家发现小雨今天的长度，头发的 我剪短了我的发，对，就是因为一直被攻击实在受不了。 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牵挂啊，对，牵挂，对，突然卡词儿。哎，可能很多长发的女生在冬天出门之前是这样的，就美美的，但是脱掉大衣以后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接下来整天都是金毛狮王谢逊的样子。所以到底有哪些我们非常容易就可以去实现的一些小步骤，可以尽可能的去减轻一些我们静电的可能性呢？要教给大家几个技巧。第一个就是在洗发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女生现在都会每天洗头发。 哦，洗头发也可以减少静电吗？ 可以，或者是两天洗一次也可以，对吧？ 但是通常我们洗发的流程，柯涵，你说一下你的洗发流程。 洗发露， 嗯哼， 洗发露，还有护发素， 用两次洗发露。 对，我会用两次洗发露。对。 如果你可以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露的话，效果就会不一样。 啊、 真的吗？ 真的吗？ 你们真的可以试一下，因为我现在短发了嘛，所以我很少用护发素了。 嗯、 护发素是一定要抹在发梢上的、 哦， 一定要避开头皮，这是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因为它的保湿的成分过多，以及它的一些油脂性的东西可能会堵塞你的毛孔、头皮，这样反而会让更多的油脂产生。所以很多短发女生是不用护发素的。 哦， 但是如果你先用洗发露再用护发素，通常你的头发摸起来确实是滑的， 对， 可是它通常会让头发比较紧贴头皮。 哦， 对于一些细软的发质来说的话、嗯、那如果你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的话，你们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效果真的会出乎意料的。 好哟、嗯、那我下周来跟你汇报吧。 好的，那你也回家试一下。 好的， 这是第一个小的方式。 嗯， 其次呢，也可以随身带那种就是除静电的喷雾，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 那种精油喷雾，很多。 我个人是觉得在质地上面，根据个人的发质吧。 是的， 如果你的头发真的特别特别干的话、 嗯， 你可以选择那种油质相对高一些的、偏油性的 对 状态的。嗯、但是像头皮比较爱出油的，或者头发比较细软容易塌的、嗯， 那真的就是灾难。 对， 涂上之后，对，很可怕的。 嗯，所以像这样精油质地的其实更适合在你洗完头以后头发半干的状态抹上去、 哦、 它会混合水分一起蒸发掉一部分再吸收到一部分。 嗯， 你如果出门的话可能喷一些偏水状的、 哦、 会更好一些。 好的 好的哟。 嗯，再其次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 头发 洗完头以后、嗯、对，吹头发这个步骤也很重要。 洗完头发以后，很多长发的女生会用毛巾把那头发非常用力的 说的就是我。哎， 你对头发这样真的不好。哎， 可是我想让它快点干，不然它会一直滴水，我就会很暴力的搓搓搓搓搓， 这样其实会就是损害到毛鳞片、 嗯、 头发就会越来越不服帖不听话，就应该多准备几块大毛巾，那种吸水效果很好的毛巾、嗯、用拍的方式 拍能拍干吗？ 你可以把水分全部都吸掉。 一些发型师他们有说要用湿的毛巾、 嗯、 就是要用半干的毛巾来擦、 嗯、 这样会对头发的损伤要少一点。 对，它因为干的毛巾的话、 嗯、 其实摩擦起电的就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嗯、 但是如果像小雨这种很着急要让头发干的话，你就可以用按压的方式、 嗯、真的很着急 迅速的把头发里面的水分吸掉一部分、 嗯、 然后再开始吹、 嗯、 吹的时候依然还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明白的温度不要太高、 嗯、 距离头皮还是要保持10到20公分的距离、 嗯、 然后吹也不要吹到全干，如果你头发真的很干的话可能半干是最适合你的、 嗯、感觉还是光头很方便、 嗯、光头下雨还不穿。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各位的女生麻辣烫的时尚的资讯、 嗯、 希望各位对于洗发的这个顺序回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是的， 然后对于儿童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专属的化妆品这件事情，既然回不到过去就不要再心心念念了。 对啊，也可以有少女心的水冰月系列呀。 对，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正题，教你怎么在冬季用围巾寄出不一样的风采，进入到女神衣橱。女神衣橱，今天我们要通过手把手的视频的方式，当然音频我们也会做一些解说、 嗯、 帮助那些在路上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我们视频的听友们、 嗯嗯、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哈。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看视频了。今天呢，柯涵就是我们的模特、 嗯、上个星期他明显是对我做模特非常不满意，所以今天把我换掉了。 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你的海拔太高，我给你系围巾系腰带还行，正好是我的海拔，系围巾我还得跌着脚，多累呀。 主要是教了一个小时还没教会。 哇， 你可以理解了， 我的压力就很大了，万一只学会了一种。 好吧，今天小雨的目标是学会两种。 是的， 柯涵的目标是学会一种。好吧， 对， 那请柯涵到表演区，然后我们把主播台交给小雨。 现在已经换位成功了，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 到的依然是 FM98.2 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现在我们女神员 A 柯涵都已经坐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即将来为大家展现六种在这个秋冬可以让你把围巾系得很好看的方法。来把画面交给袁一。 好，现在呢我让柯涵坐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方便大家来学习整个的操作过程。当然我们要提示掉的是，其实在冬天围巾的分类有很多种，根据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厚度啊、长度、宽度，其实都会影响到最后这个围巾围出来的一个效果。 是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尽可能的带来三种质地和长度、宽度都不太一样的围巾， 很贴心。 可能每一种节我会通过不同的围巾的类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是的， 总之这个围巾的系的过程当中，系的手法很重要，其实系完以后整理的过程也同样重要。如果划分比例的话，应该是50-50，一半一半。你如果系好了，按照我的方法系好了，可是也没有整理好，可能效果也会不太好。那我们现在先开始第一种啊。 第一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你赶上堵车，也不妨可以搜索一下，在新浪微博上搜索活力酒吧来收看今天这一期非常实用的女神百分百。现在我们的袁一女神拿起了三条围巾，所以袁一，你第一个演示的技法，你打算要用哪一条呢？ 我用这个话筒是可以听到的吗？ 是可以听到的。 好，我手上这三条呢，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声音好像有点小，不然你们还是用那个蓝色话筒。 好， 对， 这样可以了吗？这条围巾是市面上现在很多人都会人手一条的一款羊毛含量比较高的一条围巾，且它的厚度也是比较厚实的那种类型。所以它呢会系出来以后让你感觉你的脖子就是骨折了，然后整个被固住，可是很有冬天的那种温暖的感觉，会给人安全感。这是一种类型的围巾。另外这条呢，其实它的羊毛含量依然也是很高的，不过它是相对宽度比较窄，它的宽度整个就只有这么多，所以在系一些比较复杂的结的时候，它可能会显得更加游刃有余，游刃有余一些。 就是要越薄越好系复杂的结，对吗？ 可是呢太薄的围巾呢，它在呈现出围巾的层次感的时候又会缺失一部分，所以这也是每个结它可能呈现效果不一样的一种可能性。这条是三条里面最长的。然后薄度也非常的薄。 是的， 宽呢会比刚才的第二条稍微宽一些。那我们就从这条围巾开始吧。 好呀，现在要开始用一条现场最薄的围巾来展示今天第一种技法。我们可以看到袁一目前就是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儿。 对，通常一条 试一下用那个无线麦讲话。 好，通常用长围巾围成什么样，这种围法是大家都会的，就是一条长围巾要脖子， 好像还是不太好，像咱们的设备还是稍微有一点问题。 好，那其实长的围巾呢，通常大家在拿到手以后最惯常的围法，除了那种龙翁帮放在胸前以外，就是这种绕脖子一圈了。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围法，但是这样太无趣了。可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基础，咱们可以系出很多的结。现在围成一圈以后，绕脖子一圈以后，我们要确保左边和右边两条这个小辫子吧，它的长度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圈儿，手从这个圈里面伸进去， 把小辫子掏出来是吗？ 对，掏出来，但是不要完全掏出来，掏出一个圈。 你真的冰雪聪明哎，我每次就都是只是这样简单的系一下就完事儿了。 可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变形出很多。你看左边这条小辫子掏出半个圈以后，再把右边这条小辫子塞到左边这个圈里面出来就好了。于是接下来就开始复杂的漫长的整理过程了。 这样已经还不错了呀。 你是可以通过这条比较薄的围巾看出通过这个结打出来的围巾的缠绕的层次感的。通常围巾在小辫子的末端会有一些标签，这个标签如果你很想让他知道，很想让别人知道你是个什么牌子围巾的话，可以大胆的把它绣出来。 很难看。 通常是很难看的，对，所以把它藏起来会比较好一些。 是的， 这是薄围巾系这个第一个结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薄围巾系出这个效果非常好看，是因为显得这个围巾没有那么单薄了，有一些层次感。 对，但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围巾围起来感觉更暖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条更厚一点的围巾。我们把这个结换一个最厚的那条围巾来试一下会是什么效果。 好，很期待。同样的一种打结的方式，但是是用两种不同厚度的围巾。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搜索“活力982”，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 你看这条厚度的，这条厚度的围巾，就是你这样绕脖子一圈，其实就已经有那种温暖的厚实的感觉了。 那我就适合用这么厚的呀，因为我一圈就好啦。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完成那样复杂的打结方式。 复杂的打结方式跟刚刚那一条红色的薄的围巾是一样的一种方式。哎，这样系起来就已经显得非常厚了耶，感觉脖子根本不可能透风，会很 暖。对，我感觉我的脖子现在已经是刚出了车祸的状态， 就是已经被固定住了，就锁喉。 哎， 你看这样完成以后，就会让这条可能人手一条的围巾在你的脖子上带出不一样的感觉。 是的， 因为大家都是那么随便一围，可是你围成这样一个结，大家说，哎，你这条围巾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结好漂亮啊，就除了夸你围巾本身好看以外，还会夸你心灵手巧。 是的， 是不是这个结同样的一个打法，在不同的围巾的质地上面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而且都还挺好看的，各有特色，我觉得。 嗯，咱们上半段是不是还可以再演示一种？ 可以再演示一种哦。快速的再演示一种，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用不同质地不同厚度的围巾来系出多种样子的围巾的系法，很适合像我这样平时很懒的姑娘，也希望大家能通过今天我们的这一期视频多多的学会几种技法。 好，接下来的第二种呢，依然第一步还是像刚才那样拿一条长围巾绕脖子一圈，依然保证两条小辫子它的长度是一样的。接下来 这样的， 对，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圈圈的地方直接把手掏进去，然后绕个圈儿。 哦，再绕一个圈， 把这个圈儿绕一个圈儿。对，这样就可以出现一个 小洞洞， 相对固定的洞吧。对，然后把两条辫子的其中一条从这个里面穿过去， 从下往上。 对， 嗯， 这条呢 也是 从下往上，这就打好了。 哦，很聪明哎。 对， 这样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又不失优雅的一种技法。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如果从上往下，对，一定是从下往上，一边是从下往上，一边是从上往下。 我觉得今天我可以学会两种甚至更多，我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 好，这就是这个结，你说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但是打完以后这个围巾首先不会随便的散落，其次它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层次感， 很简约。 但是这种方式我觉得那条厚围巾都不用试了， 不太适合， 因为一定是打不出来这样的结的。 对对对，实在是太厚重了。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第三条围巾，宽度稍微窄一些但是长度又差不多的一条薄的长围巾，用这个结打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的，要快一点哦，我们上半时段只有不到两分钟的一个时间了。这条围巾其实也挺薄的，但是比刚才那条红的稍微厚一点点。 对，质地要稍微厚一点，但是宽度会窄一些。 宽度会窄一些，跟刚才那条红围巾一样，我们同样系出跟刚才那个一样的结，看一看效果是怎么样的。哎，好像也还不错哎。 对，因为它比较窄，所以在整理的时候大家尽量把所有的这个宽度都可以展现在外面。 我觉得这个结是适合窄的围巾的。 对，因为它相对围的会比较复杂一些。OK OK， 非常好看。 好，大家可以在趁广告间隙的时候来温习一下上两种技法，因为我们的下半段还有四种技法，希望你们都可以学会。 是的，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messed up.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下午4: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上半时段当中呢，我们的女神袁一和柯涵在我们的表演区教给了大家几种非常实用又好，就是又好看的，在冬天怎么样能把围巾来系出花样的方法。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把我们的时间交给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表演区，我是袁一，很多很多节的袁一，我是会把大衣变成，这个话筒好用吗？ 话筒还是不太好用哦， 那我要重新来一次，对，重新 Q 一下自己。 是的， 大家好，我是一个会系很多大衣结，还会系很多围巾技法的心灵手巧的女神袁一， 了不起啊， 特别了不起。 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以及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干货很多的节目。 对，刚才有一大波的听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了，像什么血滴子啊，还有用户一串数字等等，很多，因为刷了一下进来好多人，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点名大家， 欢迎大家。 对，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最好是要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这样呢才有可能学会。你要使用音频的方式，也许你天资聪颖，可能可以听懂吧。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回放的方式来学习啦。我们上半段教了两种，就先暂时不回复了，先往下继续。 我都学会咯。 那一会儿这前两种你来温习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说第三种。 第三种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在袁一，你第三种打算用哪一条围巾来给大家展示？还是很薄的，还是那条大大的厚厚的？ 我第三种依然是想要用稍微薄一些的，稍微就中等的厚度吧，但是宽度没有那么宽的这一条来试一下，因为这个需要打结的地方也会比较多。 哦，如果需要比较复杂的结，是不是需要稍微薄一点？ 对，这样它不会占用太多厚度。那这条因为宽度不够那么宽，所以大家最好在系的时候不要对折了。对折的话很容易出那种丝巾的质感。把它展开。 展开直接裹在脖子上。哦，就很自然的这样。 对，然后呢前面两条长辫子相交打一个卷儿，打一个 结， 不是结，是相交两下。交一下再相交一下。 哦，明白了。 前面就出现了一个麻花的状态。然后把它绕到后面。 然后再相交一下，再相交一下，一直卷成一个大麻花， 才不是。在后面的时候呢，给它打一个结。来，我们让柯涵转过去。 哦， 就是一个正常的竖结。 大家不要被我误导啊！刚刚这个围巾技法是要在前面先相交两下，然后围到后面去打一个结儿。 这个时候，我们把围巾移到就是侧面，这边呢会出现一个麻花的结，这边呢又会出现两个小辫子。打结的这样的一个花，花纹， 很有巧思哎。 对，这样整个就不会是普通的围巾的辫子在前面的一个状态了，而是一个不对称的感觉。 好， 这个小辫子就在前面，可以甩呀甩，甩呀甩。当然，整理也是很需要的，因为这个围巾它比较窄，所以最好是能够把它折叠的部分都给它打开了，这样会显得这条围巾的厚实感和温暖感会更好一些。 柯涵热不热？ 因为我们的直播间是夏天的温度，这就是这条围巾围这个结出来的效果。那小雨，你想看薄的那条的效果还是厚那条的效果？ 我要看厚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想看一看厚的结系成这种臃肿的样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我现在目前凭空想象可能不太能想得出来。 那因为这条围巾它不仅厚，而且它宽度也是足够宽的， 很宽，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给它 要折一下， 折一下围在脖子上。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今天这期节目非常值得一看。现在这个我们是用一条非常厚的围巾，今天现场最厚的一条，然后呢把它系成跟刚刚那条比较窄的薄的围巾是同样的结，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诶，好像 感觉我的脖子又一次被束缚了。 好像目前从我这边的镜头里面看，觉得确实有点太厚重了。 哎，可是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真的吗？ 就是因为他今天穿的是帽衫，所以脖子这边本来就会堆积一些东西。他如果穿了一件低领的衣服或者是平肩的衣服的话，这样的结就会显得很有冬天的质感。 但是如果再穿大衣或者是羽绒服的话，会不会太厚重？ 就需要你的大衣的领口也是比较敞开的。所以这样的结就真的又可以给你安全感，又可以给你温暖感，同时还有时尚感。 对，看怎么搭配了。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种系法，对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四、第五、第六种。 是的，今天我们一共要教大家六种围巾不同的系法。接下来还是要换小薄。 我觉得第四种呢，依然还是可以用这种厚的围巾，因为它的打结方式没有那么的复杂。 嗯哼。对，我觉得厚的围巾是适合简单的结，因为自己本身就已经有一些层次感。哎，这个结我会啊。 对，依然还是我们刚才最先讲到的，绕脖子一圈的这样的打法。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围法，会有一条小辫子是被压在这个圈的下面，另外一条小辫子是在这个圈的外围的。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从这个圈，把它用手，把这条围巾从上头，一定是从上往下， 把外面 那条小辫子压下来，压下来以后，把这两个围巾在底部交叉一下。 哇，很聪明哎！为什么每周五一上完女神衣橱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孤陋寡闻？ 这样的结就很好看， 对， 很适合这种厚的围巾，又可以露出一些小辫子的长度，同时又不失这个围巾的结的一些巧思， 还可以露出你的 logo 哦。 我们没有代言。 是的。 对，这种方式，这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就特别适合这种厚度比较厚的围巾。这已经是第四种了吗？ 是的。 好， 感觉我觉得也许可以全部学会耶。 这种它两面的话正好就可以显现出它两面不同的颜色了。 对， 对， 很适合这种颜色两面是不一样的围巾，有层次感。现在袁一马上要给我们展示今天的第五种的围巾的系法。我们看到他拿起了这个稍微薄一点但是比较窄的格子围巾， 对，中度的厚度，但是它的宽度比较窄。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用的两种方式呢，都是要用围巾对折来围到脖子上的，所以对于长度有一定的要求。 是的。 但是宽度呢又不能太宽，所以我们选择这条围巾先来试一下。对折，然后围在脖子上。 围在脖子上，重点就是先要把它对折，要对得很齐。 对， 对不对？ 对，要对齐，因为这样你之后操作会比较方便一些。接下来那对折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圈，你可以用手把它从这个圈里掏出来。把这个两个小辫子，我觉得不用纠结于到底拿哪条小辫子，其中一条从这个圈里掏过来。 另一条嘞？ 另外一条和这个掏过来的小辫子打一个结。 哇哦。 然后接下来就是整理的过程。 我真的很开心，如果今天你不在节目上教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只会那样系一个圈儿。 所以围巾的其实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是可以有很多种呈现方式的。 只要家里一个冬天准备 两到三条围巾就够了，而不需要你不停地买围巾带出不一样的感觉。你再怎么买不会系也只有一种方式。 你是在攻击我吗？ OK， 这样就好了。这是这种比较窄的围巾呈现出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试一下那条更薄的但是宽度会偏宽一些的围巾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我觉得今天如果让我评价出一种我最喜欢的可能会很难。其实这几种技法都很好看， 我回家这次真的要勤加练习了。大家也可以，如果正在车上收听我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教大家如何在冬天让你用很简单的几条围巾系出非常不简单又好看的结。现在 这条围巾它虽然薄，可是它宽度是足够的，所以它能够在系完以后整理出 有一点那种堆堆的那种感觉， 对，堆堆感，对，这样也是可以的， 虽然薄，但是这样系看起来也是很暖和耶。 想成功的把 logo 挡住，把标签挡住。 是的，大家不要忘记在系完围巾之后一定要整理一下。 整理和系的过程我真的个人认为是5/5的，平分秋色。如果你系好了但是没有很好的整理的话，可能也出现不了最好的效果。 是的， 接下来是第六种啊，我很期待在六种完成之后呢让小雨来回课的过程。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 接下来这种依然还是用对折的方式，我选择了这条最后的围巾。 好， 我想要挑战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完成，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 这种技法是今天最难的吗？第六种 其实不太难。依然是对折，从对折的这个圈里我们把手伸进来，还是跟刚才一样，先把其中的一条从这个里面穿过去， 把它掏出来是吗？ 对，掏出去，掏到那边去。 哦，其中的一根 小辫子已经出去了，可还要被我勒死了。 还有一根小辫子， 接下来一小辫子，这个孔在这边，从另外一个方向把它掏出来。 哦， 依然掏回到这边，可还已经快要窒息了。好，这样子的话，厚的围巾它的好处就在于你系完以后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去整理，因为它已经定型在这里了。 对，太厚了。 对，这就是这种系法的效果， 感觉真的太暖和了。 因为如果不保持呼吸的话可能会就此没有呼吸。这是用厚的围巾来系的这种方式。 我们再看一下薄的围巾用这种方式好不好。 好， 我觉得厚的围巾系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可能真的会有点要窒息的感觉，而且会很麻烦。 对，我们在用这条薄围巾的时候注意到一定要给它完全展开再来披到脖子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某某的佳佳还有秋天的小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你们，以及韩什么的一位朋友关注了主播。不好意思，我不是读不出你的名字，是因为离得有点远，视力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屏幕 韩香我看到了。 好的， 韩香了， 也感谢大家继续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 好的，薄围巾呢在系完了以后就一定要用比较多的时间去整理一下它，因为它可能会折叠在一起的部分会比较多一些， 会有一点褶皱感。 对， OK， 这就是薄围巾系这个的方法， 很不一样哦， 效果。对，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六种的系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接下来这样子，让柯涵，因为是我帮你系，和你自己系，他的手法可能会不太一样。 万一柯涵没有学会怎么办？你这样 Q 人家， 所以我是在保护你。我想要考一下柯涵，从六种当中，我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一种，或者两种，或者3、4、5、6、7种啊，没有七，3、4、5、6种，你可以系出来的。然后你可以选择这边的三条里面的任何一条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给自己系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吗？ 这一条就是它有一种方法是， 你可以 先系一个麻花，然后往后反带的那个。因为当时在系的时候，我在想，那我自己系的时候，我在后面并看不到我在后面是什么样。对，然后把它绕过来，我试一试吧。 好，我们来拭目以待一下。好， 谢谢你对我进行了保护哟。 我感觉啊，在后面应该就是这样。 这个系并不复杂，就是这么系， 就这样系、哦。然后 看不到也可以， 然后 一 到侧面来， 主要是整理。你这个带子被穿， 对，主要是今天柯涵自己系不是很方便，是因为 他穿了一个帽衫， 对，衣服不太方便。 这帽衫的这个绳子穿进去了 ，OK。 好， 所以 系到侧面之后， 要进行整理。这时候你可以对着旁边的那个反光镜来稍微整理一下自己。 系围巾确实还挺需要一个镜子的， 感觉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差别 突然一下就出来了。 真的？没有没有，只是需要勤加练习而已。 自己给自己寄的时候，他的关注度没有那么的。其实 柯涵尽力了， 为什么没有刚刚袁一寄的好看呢？ 对啊，就是卖家秀跟买家秀就这样， 因为它比较窄，所以需要整理。 哎，你一整理之后又变得洋气了起来， 你们真的不是在默默的捧我吗？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了。在这方面袁一确实很有天赋。 OK， 这样子的话就 好好看哦， 展开 非常好看。 如果自己给自己寄，就像遇到柯涵刚刚的问题，因为你够不到后面的话，你他这个随时可以撞啊，你在前面整理好了以后你再给他撞回去就好了。对，就是这样。 说的那么容易。 这是柯涵寄出的印象最深刻的一种，对吗？还有第二种吗？小雨先来吧。 上海滩的那一种。 上海滩？ 上海滩 就这样的 啊？那种不在我的六种当中。 那不然让小雨姐来试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袁一这样，我想问问你们，我想问问袁一本人，今天你教大家的这几种系围巾的方法，你可不可以选择各一种，在薄的和厚的里面你认为是系出来效果最好的？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在不同的质感上面它出来的效果都因人而异。今天因为柯涵他穿了一个帽衫，其实一般穿帽衫都不太建议再围围巾了。所以还得根据你当天的搭配啊、服饰啊，或者各种的选择。像我今天穿的这个衬衣，其实外面也不太适合。 是的， 系什么围巾了？ 其实适合穿低领的衣服来系。 对，围巾一定是配合圆领啊、尖领啊，或者敞开度比较大的一些衣服来配合的。嗯，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御寒的效果的话，我会觉得说，刚刚柯涵印象中深刻的这种系法，用那种厚的围巾系一遍，它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嗯，包括我个人很喜欢用这条围巾 系哪一种吗？ 系最后的一种，就是把它对折。 把这条围巾对折， 大家还记得吗？对折的系法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相对简单的，还有一种是要掏两次的。我觉得掏两次的那个用这种薄一点的围巾会比较好看，它能够让人清晰地看到你那个结儿的复杂程度，但是又不会觉得太忙。 哦，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掏两次的这种。 对对，但是这个确实需要你有耐心去好好的整理一下这个围巾。 我很想回去练一下。哎， 这个其实并不难。 对，而且我刚刚意识到今天三条围巾里面有两条都是我的耶。 你才意识 到？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回家我可以好好练一下。 对，它完全是属于你可以信手拈来的一些学习的东西。 好， 好 OK。其实这种偏薄的但是长度又足够的，就可以打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的结。 是的， 然后可能你的领子没有那么宽敞的话，系这样的围巾，这样的厚度，这样的质感也是会比较适合的。 嗯哼，嗯，好，今天非常感谢袁一的推荐，所以你们两位 谢谢， 要不要先回来呢？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播台。 好的，回到主播台，大家依然可以通过 FM98.2 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现在要把位置还给袁一咯。 我其实觉得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就 只有 懒 女 人。大家只要 你又在攻击我啊， 你那么美。当然就是大家如果去钻研一样东西，然后多去尝试几遍的话，其实这些方法都不是很难。 是的， 只不过因为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一旦你只要不上手试，你就一定会觉得这件事情离你有点远。 嗯， 一旦亲自去尝试，你觉得啊乐趣无穷，你说不定可以变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种的技法。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投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我们在每周三女神百分百都会作为一个单位来给大家推送一些相关的话题和女性相关的话题。如果您有很精彩的内容分享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投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嗯，就只要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了。 嗯，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49，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进入到秘密花语，看看要分享哪些好玩的事情呢。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期节目，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冬天你也许不需要存在这么多的单品。 嗯， 在某一个类别的单品上面，比如说围巾这件事情上，你为了表现自己的 不同的方式。 嗯， 你要去买各式各样大同小异的围巾， 其实没有必要了。 对，所以你说围巾能有多大的区别呢？无非就是长度、宽度、窄度，然后颜色。 嗯， 但是你说长度你能让人看出有很大差别吗？也没有。 嗯， 所以也许只要那么几条围巾，你就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不同的效果。所以在这期节目之前，你们还没有学会这么多技能之前，你们各自都拥有了几条围巾，能数得清楚吗？我们现在可以来盘点一下。敢说吗？ 敢说哎，我的围巾并不是很多，因为 也就是十五六条吧， 哎，大概十条左右是有的，对，但是没有那么多啦。 嗯，十条还不多 啊？十条算多吗？ 可汗，你有多少条？ 其实我也不太多，因为我会懒得记围巾。 也就三十条吧？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差不多十条左右。 嗯，也就是十条左右。 对对对，十条左右。 但我以前也是进入到一个怪圈，就是我会不停的买围巾。然后我后来发现说很鸡肋，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你去做外套和内搭的一些颜色的搭配，包括你的鞋子包包的搭配，就已经花费了很长时间。 对， 然后你在临出门之前你还要挑一条适合你今天心情和衣服颜色的一条围巾，很难。 对，而且北京的冬天在室内的话，有的时候你带一条围巾会稍微有一点鸡肋， 有点热。对， 嗯，那你到底有多少条围巾呢？ 我没有数，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十条左右。 真的吗？没有想到，我以为会是五六十条。 没有那么多。而且曾经我也会痴迷于买丝巾，其实我发现我改明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丝巾的技法。 对，丝巾的技法，但是丝巾真的是一件很挑人和很挑衣服的事情。 是的， 它不像围巾那么百搭， 系不好就变成大妈。 对，或者是像空姐， 空姐 就职业的氛围太明显，或者让你显得说太过板正、刻板和老气一些。 对 对，老成一些，可能不太适合很多对少女心满满的女生们， 比如说我啊。 对，不适合系丝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如果在下班的路上没有时间看视频的话，回到家里可以依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酒吧魔力工厂，来点击我们的回放随时的来看。当然也谢谢小雨和可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酒吧二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可汗，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Forever, they say, so baby.